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国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今天我出门啊，又回来了。 怎么了？ 被风吹回来了。 就您这体重还能吹得中您呢？ 你说的是季彤啊。 今天风确实大， 是外边风特别大。在这儿我们得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远离高大建筑物啊。 对， 因为今天上午呢，朝阳大悦城对面这个珠江罗马家园小区46号楼20层大约一个4米的这个铁护栏啊，突然被风给吹下来了。 是， 结果呢砸中了过路的一位老人。据说呢急救医生到现场的时候呢，老人已经没有生命奇迹了这个迹象了，已经由这个警方处理。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您，这个听起来特别难受心里边啊，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在大风天的时候远离那些高大的什么广告牌啊。另外您家里边要住高层啊，您也看看自己家的阳台这些护栏结实不结实。 对，家里那阳台上那些小花盆啊，什么小鱼干啊，什么衣服挂啊，这些东西啊该清理清理，要不然一被大风刮下去之后一查您家掉下来的东西也得负责任。 是是是，反正大家注意安全呗。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事啊，这个我们节目很少涉及这样的内容，但是确实值得一提啊，就是这个据世纪委消息 啊， 朝阳区日前通报查处的3起违规不违违规乱违的典型案件。 怎么了？ 7名违法党员，这不能叫违法，人叫违纪党员 啊， 受到了党纪处分。其中呢，这个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3名工作人员因擅自脱离岗位，你听这个词儿啊，擅自脱离岗位，违规拍摄到这儿来办理业务的娱乐明星，影响正常工作秩序，已经这中心的这个主任被处以党内警告处分，3名这个工作人员被处警告处分。您听明白了吗？就是有一明星去他们那儿办房产证， 办业务， 哎，结果大家都不干活了 啊， 就过来围着。这事儿呢，发生在今年4月17号下午。这明星谁呢？王菲 啊。 唱歌，就唱那歌特别飘渺，那个娱乐明星 上过春节联欢晚会， 唱过吗？ 上过，当时春晚的时候还唱跑调了。 你怎么其实说这个呢？ 就是王菲啊。 反正他到这个朝阳区房屋权属登记中心大厅办理业务。哎呀，在这期间好多的，你说要是普通市民，你看见明星你也看看，围观让人签个名啊，捂的。这个但是你工作人员你不能擅自脱离工作岗位。据说呢，在现场尚有大量群众等着办业务的情况之下，在工作区发生了围观拍照索要签名等追逐明星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在王菲办理完业务离开之后啊，经办王菲业务的这个工作人员也没有妥善保管工作信息，允许其他工作人员拍摄业务档案中王菲的照片，也造成了窗口外边多名社会人员同时跟那儿拍照啊，而且呢还被媒体这个网络曝光了，造成了不良影响。那么朝阳区纪委呢，刚才也不是说了吗，这个给人家警告处分了哈。其实人家这通报里边没有明确到底是谁，到底是不是王菲，这不是媒体把这事儿翻出来了吗？有现场照片， 是 你也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些什么，但是这个确实哈，你不能因为来了个明星，您手里边的活儿就不干了。 说实话，这您手里的活儿还不是普普通通的活儿哈，您手中是有自己的岗位职责的。那一瞬间，要是忘了自己肩上的责任，只把自己当成一普通老百姓的话，说实话，你也对不起您自己所要负责的这个岗位。 是啊，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觉得人家挺好啊，这事儿我们支持。另外也是想说，咱们干什么事儿就得专心，不能分神。 没错， 对吧？对于很多工作，咱不能中间就跑了， 没错啊， 心思跑了，人没跑也不行， 是 吧？所以今天要不然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所以了，还问我？ 哎呀，心思不在这儿， 心思不在这儿 咱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心思不在这儿。 所谓种种貌合神离， 你说的那是俩人貌合神离， 不，跟工作跟事儿也一样 啊。反正总之就是心思不在这儿，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您生活当中经历没经历过心思不在这儿的时候？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互动的方式呢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根据北 北京地铁公司的消息啊，这北京地铁呢将定于12月3号和4号两天，在路网的各条线路啊，除了机场线之外啊，进行设备功能测试。 嗯， 这两天在7点之前，您要是拿一卡通刷卡进站的乘客啊，可以在原票价基础之上，打折。 打折便宜， 而且这打折还能跟你那一个月你累计消费多少之后的那个折扣可以叠加。 不是，这个原来都是过了多少钱之后才开始出折扣嘛？ 那叫累计优惠吗？ 哦、 现在这个只要是在这两天之7点之前刷卡，那就打折。 打多少折？ 打99折。 这也不是卖房，你说人王菲登记这房产，他你100万的房99折， 那还不少钱。但、 啊、 反正人家这通知还没说完呢，说这个测试设备期间啊，如果要是因为设备原因没能实现这折扣 啊， 敬请谅解。 嗨， 就你也别 要是没给您打成折，您就算了吧， 你也别跟我们要这99折了。 我们理解您这算调试设备， 人家也说这个。这项测试就是为了年底啊、 嗯、 部分低峰票价做准备、 哦、 目前在进行设备的功能测试、 嗯、 所以说不能保证所有刷卡都能享受优惠，这得需要看测试结果， 这得看自己这个点正不正啊。 对， 看手机。 反正地铁说了，我们已经做好了解释工作了、 哦、 发改委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啊，考虑到低峰优惠票价呀有利于分流客流高峰、 嗯、 并且有平衡路网客流的作用、 嗯、 所以啊本市将会在2015年年底之前试点进行地铁低峰优惠政策。 嗯， 但是这打折事儿是好事儿啊，这打的99折引发了市民吐槽。 嗯， 按照地铁现行的票价标准哈、啊，说最便宜的票价3块钱， 嗯， 最贵最贵啊， 9块嘛， 也就9块钱。 嗯， 这也就意味着那3块钱车票打折之后只能便宜3分钱， 嗯， 最贵的9块钱车票只能便宜9分钱。 是是，人家先是测试嘛，没准等真正低峰票价的时候，折扣比这个力度大呢。 不就这次就现在这力度，一分钱也是钱，苍蝇腿肉也是肉啊。 哎、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第一个呢，这个我们也是希望啊，大家能够理解， 是 这是一项这个测试工作哈、啊，调试工作。如果真的没给您打这3分钱的折，您也别跟这个工作人员掰扯去啊，咱也算是配合人家工作了。另外也是想说哈，这个研究一定得充分。你比如说北京地铁当时调价的时候、 嗯、 认为可能很多人啊不坐地铁啦，坐上边的地面上的公交车了，后来发现人家有需求该做还是得做， 是 对吧？也是希望这种所谓的平峰啊，这个打折能不能吸引更多的人。我就纳闷，我早上起走高峰堵这个挤地铁，相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谁也不会早上起来出门非得要挤这地铁。 所以这要挤的话、 啊、 你打多少折，我早上该上班也得上班啊。 所以还是希望您通过这个论证的时候，科学的是这个调查的时候啊、 嗯、 调研的时候能够更加的充分和准确一些。刚才说的是坐地铁，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坐飞机哈。这天冷了，刘先生呢计划带着自己的老母亲啊到三亚休养一段时间， 避避寒、 哎、这多孝顺， 是 啊，多好。 是 他预订机票的时候呢就顺便问了一下对于老年人坐飞机的一些规定。 你看这儿子还挺细心 啊，对，我们家老太太岁数大了。 嗯， 结果呢这客服就非常婉转，也没明说啊，婉转的告诉他75岁以上老年人呢坐飞机的时候需要有3甲医院或者是地方县级医院以上的这个健康证明。 嗯， 如果有高血压等慢性病史，还要写清楚责任自负书。要是责任我自负啊， 要是出了什么事儿责任我自负、 哎、否则很有可能被不让上飞机啊，拒载。 哦， 哎呀，这刘先生说，我们家老太太在老家农村里边住，这还得大老远的跑县医院开个心脏和心血管方面的健康证明，这多费劲呐。 嗯， 人家老太太身体一直挺好的，有必要开这个健康证明吗？刘先生就实在想不通啊。后来一问呢，有些航空公司人家不要求这个证明， 还不是都 哎，这不光是您呢。当然了，价格也比这个要求证明的贵点、 嗯、 就是这机票价格现在不是都市场调节吗？ 是 啊、贵的就不要求。为什么要开健康证明呢？航空公司也有自己的理由。 他们说 我们以前啊有过老年人在空中突发疾病，飞机呢迫降的事例。 哦， 因此呢为了确保老年人的安全呢，我们把工作做在了前边，乘机的时候你得开健康证明。 等会儿 啊， 这是谁把工作做在前边？这是乘客把工作做前边的 啊。我们也算，这人一看身体不好就不让你上了呗，省得我们迫降去。 这么个做工作呀、 啊、据说呢这家航空公司规定是70岁以上的老年人必须要开健康证明这才能够乘机，如果有近一周的乘机记录呢也行，比如说上礼拜上星期您刚乘坐飞机没关系、 嗯、 证明你这段时间啊健康还行。当然在很多消费者看来啊，这样的健康证明实属多余，而且呢还带有歧视的意味。 然后每年都会啊去美国探视女儿的女婿的这个孙正刚就说了，说凭什么不让坐飞机啊？身体不大好，我也有权利坐飞机。航空公司不能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剥夺老年人的出行权利啊。据说呢，国航、南航、海航、东航都没有规定70岁以上乘客需要开证明啊，就是个别航空公司有。 嗯， 但是呢，人家多位经验丰富的空乘人员也提醒大家说，为了老年人的健康和安全啊，搭飞机的时候你最好家里边有人陪着，这样呢也算有个照应，尤其是在身体不适的时候能够及时采取有效的缓解措施，你至少知道他前面有什么样的心理，这不是身体的疾病， 是啊，好有一准备， 哎， 是吧？不至于临时抓瞎。 是，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想说哈，就是您如果老年人坐飞机，人家航空公司随便卖票没问题，我们提供服务。但是从自身的情况来说，您也不能说，哎呦，我给您送上飞机去了啊，那边放心，有人接您。这一段，这样真要是去了个美国， 嗯， 十好几个小时真没人管，可是有空乘，但是有空乘也不如自己家里亲人贴心呢， 是 吧？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还不能成为飞机航空公司拒载的理由。你就像说咱坐出租车一样，你说您75岁以上，您最近没开那个证明，不好意思，我不能让你上我这出租车， 嗯， 这不跟开玩笑一样？ 嗨，我们还是希望服务更为的贴心吧。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心思没在这儿哈，都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是话开说。有时候单位开会的时候， 嗯， 我的心思就没在这儿，因为开会的内容有的时候啊没多大劲啊，就说的都是一些套话空话，没什么劲。 这开会的那个组织会议的水平不行， 是吧？ 博安博心说，今天我 你哪个单位的？问一句， 不是有 你们领导听我们节目吗？ 那是花开那我们等你消息啊。 啊，那是花开，你本名叫什么名？ 博安博心说啊，今天我7点之前就下班了，刷卡5块钱，我没想着那99折的折扣 啊。那明天您再试试。 他说那个说我们有一同事在做节目的时候也说坐地铁啊也是5块钱，但是能享受的折扣， 嗯， 哎呀，想一会儿，这估计是每个人累积的里程还不一样哈。 没错，这个里程不一样，所以呢，你看有的时候人家是 满多少打8折，再满多少就能打5折了， 是吧？ 啊， OnlyZSY 说，平时听大城小事啊。都是在上班时间 啊， 明显心思不在单位。 不是我们节目是快下班的时候， 啊，不是您这点还没下班，单位是不是啊？应该意思意思。 那爆料 啊 说今儿比较好，外出去平谷了，也坐地铁了， 嗯， 啊。但是今天还没开始呢，周末的时候才有呢，这9.9折。哎呀，说现在已经在家了。很明显心思都在大城小事上了， 嗯， 听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嘛， 只能踏踏实实在家听，是吧？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心思不在这儿啊，您生活当中有没有过心思不在这儿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期待着跟您一块儿来聊聊。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定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东城区府学胡同啊，最近整治了路面， 嗯， 重新铺设了沥青， 好事儿。 府学胡同啊，路面本来不宽，但是呢却是机动车和行人交织穿行的重要道路。 嗯， 原来那路面啊四装地锁，随处都是垃圾的现象曾经让不少人发怵。 嗯， 居民张先生说啊，大约半个月之前胡同的路面就开始进行清理整治， 嗯， 地锁一律被清除，路面也重新铺设了沥青，同时啊工人还更换了道路两侧的渗水地砖， 多好的一件事啊。 这环境越来越好，可是没成想啊， 嗯， 这边沥青还没铺完呢，那边私装地锁地桩的人就卷土重来，说这大片大片的路面就这样被分割了， 这算圈地啊，这算。 3天之前整条胡同的路面的沥青铺设工作完毕 啊 而居民们的地锁也在第一时间全部到位了。 呵， 在这条长约1000米的胡同里呢，大概有50个这样所谓的特殊地锁摆在地上。 嗯， 有一位居民说啊，一直以来这种现象就非常严重，这些日子街道清理了很多地锁，有些人就担心，你说原来用地锁占的那车位，我万一被抢怎么办呢？ 啊， 所以赶紧就给自己留好了自留地儿。这人还说呢，张先生说啊，毫不夸张的说，压路机压过没15分钟， 就那沥青还热乎着呢 啊， 就有人已经开始蹲在路边装地锁了， 他也不怕烫着他。 他说其实啊，停在这儿的车呀也不全是胡同居民的， 嗯， 其中还有不少是临时把车停在这儿的，有的车主啊停进来的时候路面呢还是空旷干净的， 嗯， 而等办完事儿出来就发现地上全是绑着的废旧家具啊自行车什么的 啊， 说运气要是不好的那车拦在里边都开不出来， 车门你都开不开。 嗨，张先生也坦诚说啊，那个我自己也装地锁了 啊， 这么做我是因为无奈呀。 为什么呢？ 你说大家伙都装，你要是不装你就真没地方停车，而且啊政府投入了这么多钱，现在硬件是上去了，管理跟不上，那多可惜呀， 嗯， 怎么样能让这好事儿变得更好呢？有一些居民就提议说哈，有关部门呢是不是要做好规划呀，胡同到底哪儿可以停车哪儿不能停车，这规划好的停车位怎么分配怎么管理， 嗯， 是不是都需要仔细论证研究啊？ 所以这现在不是有一句流行的话吗，说这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时候到了。 是的， 这现实确实比较胡同窄， 哎， 人多，买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是 这不像过去都骑自行车了哈。但是你现在这个现状确实不容乐观，但是你得想办法，想尽办法多做工作呀。 对，也不能老说老百姓大家自己克服啊，这克服什么时候是头啊。 是，也是希望这事儿能够妥善解决吧。如果说刚才那个沥青还热着就开始装地锁有点疯狂，接下来这就实在是让我们觉得太过于猖狂啊！这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我是恨不得咬牙切齿的心思都有， 缺了大德了。 29岁的杨某啊，是一个小孩叫小陈的保姆，还不到30，也是呢小陈他们家的远房亲戚。现如今现在找保姆吧， 嗯， 都希望能够沾点亲。 找 那 知根知底儿， 哎，这也算是自己家人，你不至于他坑你害你是吧？ 办点什么事也放心。 哎，从2014年开始呢，这个被告人杨某呢就和这个被害人小陈呢在石景山区某小区的家中啊一块儿生活， 嗯， 不做保姆吗？ 是。 2015年7月31号下午，杨某因为这个小陈的小孩啊哭闹，跟那儿小孩又哭又闹，心生不满，于是呢先在家里边把一根断的缝衣针扎入到小孩右侧的屁股里边， 哎呦， 这不是扎了个眼儿啊，这是把整个针全塞进去了。随后呢，又在楼道当中将另一根长的这缝衣服针扎入小孩左边的这个屁股肉里边，两根针，一个长1.1厘米，一个长2.8厘米。你拿手比划一下，2.8厘米那针还真是挺大个的一针。所以呢，这个小陈的双侧臀部这异物存留，经鉴定属于轻伤2级。8月7号啊，小陈的父亲张某就发现孩子伤情之后赶紧报警了，民警23号就把这个保姆杨某抓获了，同时起获了作案工具两根缝衣针啊。据了解说这孩子小陈今年不到3岁， 嗯， 有的时候不能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意愿，只能说屁股疼啊，有时候哭闹呢也是因为对方听不懂他说是什么意思。杨某被抓获之后呢，当即供述了扎针的整个过程，之所以将两根针全部扎入到小陈的屁股肉里边的，说是因为这样你看不出来，如果拿针扎一下可能有针眼儿，这有可能被发现，你说这多缺德多恶毒。哎呀，当被问及你为什么对小孩下此毒手呢，他起初说这孩子当天特别淘气又哭闹不止，自己心情也不大好，因此呢想一针扎小孩解气。后来又说呢，是因为小陈的父母给他开的工资低于市场行情，每个月才2800块钱，说市价是3000块钱，产生了报复心理。当被问及你是不是就涨工资一事和小陈的父母交流过，你自然觉得给的钱少，你跟人家说说是吧， 正当诉求嘛。 哎呀，他说自己不爱说话，从来没提过涨工资这事儿， 所以也就是说人家父母没说不给涨钱的事儿， 哎，对啊。这孩子的父亲张先生在法庭上激动地说，他就这事儿啊咨询过医生，说经这个针呐，如果刺到孩子的神经可能会造成残疾，如果这个针进入到大动脉会顺着血液流入心脏，导致婴儿这个死亡的风险，说这些伤这个后果都是难以估量的， 哪个父母也承受不了这样的后果。 哎，你想那针直接扎到屁股的肉里边，你多可恨是吧，这个多恶毒。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杨某虽然具有坦白情节，同时赔偿了小陈20000块钱，但是呢按说是轻判的因素，但是因为他伤害的是未成年人，对他要从严处罚，综合考虑哈，判他有期徒刑1年。据说呢， 和类似的案件相比呢，杨某获的这个处罚已经算是比较重的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故意这个轻度故意伤害，而且具有坦白啊赔偿条件，当事人一般情况下判几个月或者是缓刑，就不具有实情。实刑这回直接就判了一个一年， 因为他这 也算 实在太恶劣了， 也算是一个这重判吧。 是 啊，反正我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因为家里有小孩嘛。所以这个心情，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有小孩的家庭都能够理解啊。 对， 这样的这个保姆太，尽管我今儿看照片，法庭上又哭啊，又说后悔啊，又说对不起啊，但是您当时做的这个狠劲儿，可真的不像一个人能干出来的。 没错，所以说啊，这给家里选保姆的时候啊，还真的不能指望着说，哎呦，我看这孩子挺面善的，或者说，哎呦，这是因为朋友家的孩子，或者说朋友家的熟人，家里的亲戚我介绍过来。我觉得还真的是应该到正规的这样的租赁，就是人力公司哈、保姆公司去进行这样的有行业准入制度、严格标准要求选拔出来的保姆啊也好，包括家里的这小时工也好，来进入家庭承担这个包括照顾孩子、包括做饭、包括收拾家务这样的一系列工作。这走，我觉得像这种所谓人际关系之间的担保，现在看来好像越来越不把握了。 是，你说的是从大面上，我教您小细节啊，就是现如今找保姆确实又贵又不好找，但是您只要发现自己家的孩子原来跟保姆还能一块做游戏，突然之间对这个保姆有些产生距离了，不愿意跟他做游戏了，不愿意跟他玩了，然后呢说话也没有原来有兴奋劲了，那二话甭说啊，该换人就换人。 是的， 有可能是您不在的时候孩子经历了一些您不愿意看见的事情。 没错，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所有家长朋友，看好了，眼睛睁得再大一点。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哎呀，心思不在这儿啊。您依然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 为的啥？ 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零利率、零购置税聚会风暴来袭，现在来斯柯达全系购置税减免，更有零利率等金融方案，加速你的有车梦想。详询斯柯达官网或当地经销商。 Skoda 4.025，一个神秘的数字，一个幸福的密码。太平洋保险25周年推出幸福相伴两全保险，守护您稳稳的幸福。详情请微信关注中国太保，投资理财需谨慎。 华叔快修，社区加修更放心，请关注微信号华叔快修服务。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今天的晚高峰流量上升的比较快，目前全市路网指数已经达到中度拥堵级别，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以及东四环的南北双向几乎全线车多，东五环的远通桥到平方桥南北双向也有排队等候的现象，北部的二环、三环、四环东西双向也是行驶缓慢，城区内的各条联络线的出城方向压力也比较大，南部环路局部路段出现车多的情况，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建议大家减速，注意交通安全。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11月18号下午4点多钟啊，事主刘先生啊，匆匆就来到了16园派出所报案。 嗯， 他很着急啊，推进门就跟值班的民警说：“我报案，我的手机变成大米了。” 不是，什么叫手机变成大米了？ 这民警一听也听糊涂呀，这说的不明不白的。这民警别着急啊，您慢慢说。 仔细听才听明白，原来是刘先生啊给客户寄出的12部价值50000多块钱的苹果手机。 嗯， 这快递这包裹客户啊拆了快递拆了包裹之后才发现这里边手机没了，它变成了一袋大米 啊。 人家派出所的民警接到报案之后立即就展开了调查工作，也通过对邮寄单据啊以及包裹投递过程进行梳理。 嗯， 最终查明啊这是一起快递公司内部员工串通亲属实施的调包盗窃案。 你看看， 锁定了快递公司的员工吴某以及他的亲属陈某和李某这3名嫌疑人。接报当日呢，这嫌疑人吴某、陈某和李某3个人就被派出所的民警抓获了。根据嫌疑人吴某交代啊，说呀因为自己在老家的亲属啊赌博欠钱了，他呀是想帮亲戚还赌债，所以才打起了客户的主意。 你瞧瞧， 利用在快递公司打工的便利条件，他伪造了快递单据，把原本寄给客户的手机包裹呀调包成大米，把手机寄给了他们家亲属。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没想到手机刚刚还没卖出去就被民警给抓获了。 那是人家那边等着收手机呢，人家不缺大米，对吧？ 你以为大家伙智商都跟你一样呢？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啊，这个手莫贪，伸手必被捉啊。 是， 有的时候千万记住了，不该自己的别拿。昨天上午呢，这个丰台区首科大厦北边的一座小楼里边突然传出一声闷响，惊得附近的居民上班人纷纷跑出来互相打听 什么情况啊。 什么情况？原来啊，这座小楼呢是供暖设备的安装地，一台设备发生了爆炸。 哦， 好在事故呢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附近一些小区7126户居民因为这事儿家里暖气停了。上午9点刚过，哎呦，刚才那一声巨响可真是罕见的巨响啊。旁边一位遛弯的居民说了，说他就是在事故东边，这个被这声响着实吓了一大跳，地板都觉得震了一下。打开窗户一看，发现有少量蒸汽从供热厂里边冒出来了。不一会儿，消防车、警车就接着赶到现场了。 嗯， 据说呢，这个设备呢，是发生事故的这个锅炉啊，当时还没处于这个使用当中，是在检修。 哦， 但是居民家里的暖气都已经变凉了， 设备没法使了。 哎，今天上午呢，记者从街道办事处了解了一下，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工人们在消防车、探照灯的帮助之下是连夜抢修锅炉。目前呢，4台锅炉呢已经有1台在今天4点恢复供热了，另外3台还得等一段时间。为了有照顾特殊需要的居民，100多床电热毯已经运到了，有特殊居民可以向居委会咨询，然后去街道来领这个电热毯。反正这也是临时事故哈。我们还是想说注意安全，有时候冬天的时候安全的事故还真是多，希望大家能够平安过冬吧。 最后说一个事儿啊，男子马某啊，今年41岁，他有一女朋友啊，24岁的无业女子岳某，这两个人呢就住在了某小区地下室。他这个21岁的女孩苗某是他女朋友的朋友， 嗨， 这还有一个 闺蜜就算是 差不多吧。还有一个朋友呢是这个43岁的男子曹某，反正就是这个男主人公有一朋友，女主人公还有一朋友。 嗯， 然后啊就在1月底啊，就大家伙就来吃饭啊，打扑克什么的就凑上了啊。然后呢这个曹某啊和苗某就以打扑克的名义就来房间，反正就一夜未归。今年2月份这曹某又来到这个马某家中啊，并且和苗某就是朋友和朋友那就发生了性关系。出乎意料的是啊，这两个人的事儿啊，这场景被马某事先安装在房内的行车记录仪给拍下来了。 事先安装，有预谋的，这算。 你说谁好模好样的在房间里装行车记录仪呀？并且这东西还给存到了存储卡里。哎呀，这个苗某跟曹某两个人这事儿一暴露之后啊，马某跟岳某就这小两口啊，就是说不行，这得劝你离婚。你要不离婚，咱就。反正我知道这事儿，你看着办吧。反正就是两头敲诈，就是说你要是不给钱，这视频什么的我就给你放到网上去，我让你媳妇儿知道，我让你这同事什么通通都知道。 要钱。 哎，人家这个当事的女主人公也害怕，男主人公也害怕，但是两个人不甘心啊。反正就是给了钱之后，说你要是老是没完没了敲诈，那这事儿你得把钱还给我。反正这事儿我已经出了，你愿意跟谁说就跟谁说。这个时候啊，人家就说不行，我不能忍了，没完没了老被敲诈呀， 就老要钱是吧？ 所以才向公安机关报案，要不然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2015年的8月啊， 马某、岳某就这小两口被公安机关抓获，而海淀检察院呢，以他们俩这个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所以你说这 都是朋友，大家都是朋友， 按说都认识啊， 对， 而且都住一块儿，这不是，这基本上都是邻居啊，这都是朋友，算闺蜜的， 是， 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是吧？ 哎呀，就再没钱吧，对吧？你也不能出卖自己的良心呢，是吧？好歹都是朋友，哪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犯法了， 是的、 啊。希望在里边好好反省。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心思不在这儿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微信，然后我会说，哎呦，被大风吹晕了，只能听节目了，那没办法组织语言参与你们互动啊，这也算是心思不在这儿吧。其实我们今儿说这个话题，确实有点走偏锋的意思。 是啊，您那和啥说？我怎么觉得像脑筋急转弯呢？说心思不在哪儿、 啊， 我就想到啊，我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 啊， 我一不小心我就腿麻了。我心思完全不在那儿，就不在马桶上，是吧？ 哎呀，腿麻了算什么呀？ 啊， 这个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坐在马桶上还幸福，要是蹲坑的时候腿麻了，那更糟糕呢。 你就别详细解释了。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心思不在这儿。土飞说，我从小就是晚上记不起中午吃的是什么。心思永远不在这儿 啊！原来就是，比如说这节课要是体育课或者体育活动课啊，万一要是被数学老师啊、语文老师给占了， 嗯， 哎呀，平常的数学课、语文课那些课上的都好好的，只要是被占的体育课去上别的课，我觉得心思不在哪儿 啊，那是你找辙。像杜飞这种属于控诉中午吃的不好，中午吃的好人。所谓记吃不记打嘛，对吧？ 哎，这都啥跟啥呀？ 都记得自己中午吃的是什么，是吧？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的这个内容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接下来是我们为您带来的丰台达人秀。 哎，在丰台达人秀结束之后啊，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明天见。 树立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今年以来，丰台区在全区深入开展了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活动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以创造为主题，以人人践行为工作目标，广泛发动全区人民群众参与。活动积极搭建参与展示平台，举办了寻找身边达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我读、我唱、我拍等活动，发现、展示、评选、传播一批在各行各业各地创造美的丰台达人及达人作品，培育了美丽家园双手创造的幸福理念，凝聚了干部群众发展建设丰台的主人翁责任感和不服输的精气神，在活动的开展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先进单位。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先跟随着方庄地区的宣传部工作人员杨艳玲来了解一下今年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当中的哪些故事。 今年我们主要做了达人的评选，并且我们做了一台收获幸福绽放美丽方庄地区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及迎中秋文艺汇演。我们今年寻找身边达人活动，我们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推荐达人，分别是组织推荐、社会举荐和个人自荐。与以往的组织推荐不同的是，我们今年增加了社会举荐和个人自荐，希望能发动社会力量参加寻找身边达人的行动。今年我们地区共推荐了210位达人，其中有26位达人入围。达人就是力量，达人就是正能量，然后我们推广这些达人，就是希望地区的居民要向达人学习，要像达人一样热爱生活，秀出自己美丽的人生，并且像他们一样多多参与我们的社区建设和社会治理，让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传递正能量。9月23号在方庄体育公园，我们举办了方庄地区发现丰台之美及迎中秋文艺汇演。我们发动地区16个社区及社会单位220多位居民为大家展示了13个精彩的文艺节目。这次演出的十几个节目，都是从百姓大舞台里精挑细选出来的。 并且我们地区有16个社区，每个社区都有文娱队。这次活动大家都积极报名，通过活动展示了我们方庄地区居民的精气神，展示了居民的风采，为方庄地区的广大居民们献上了一场丰富多彩的文化节目，提升了地区居民的文化艺术修养以及精神文明素养。此外，在这次活动中，我们还特意安排了地区书画协会的老师们现场为方庄地区的达人创作书法、国画，更有创意达人现场制作手工艺品，为居民送上祝福。 举行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社区居民，通过展示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以及精神文明素养，让社区居民感受到街道组织的关怀。这也是丰台达人秀这个以家庭为社会基本细胞为主体，发现和创造丰台之美，用家庭的小幸福汇集成社会群众的大幸福的活动主旨的真实再现。在这一次的方庄地区的活动当中，王培荣也是这一次活动当中的参与者，通过自己亲身的参与，积极的投身到展示丰台之美的舞台之上。 这一次活动我们参与了一个小合唱，这个大舞台吧，使我们老年人呢有个展示自己的机会。因为平常吧都是在楼里平常自己唱，这次呢给我们创造了这么一个大舞台的环境，所以大家伙呢情绪都特别高，都特别积极的愿意参加这次活动，大家唱歌也特别带劲，形式内容多种多样，它有什么舞蹈、诗歌朗诵，而且它这个内容呢选的也比较好。就是大家就觉得呢，这个都是结合当前这形势比较紧，贴切当前的形势吧。 嗯， 就是给大家鼓舞也挺大的，能够吸引观众嘛。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儿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儿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